结果就听了，然后回头就好吧， 听了解释的特别好，大家学一学啊，以后啊在跟什么女朋友男朋友解释的时候要这么去解释， 对，以后亲你女朋友的妹妹的时候要这么解释。 不管什么情况你得要这么解释才是奏效的。 Exactly. 你想想 Rachel 正在气头上，这么一解释以后，哎呦好了，不仅好了还谢谢他， 都没气儿了。 不仅没气儿了还谢谢人家、 yeah. 哎，真感谢你，挺好的、 嗯、 这俩人呢虽然平时老是斗嘴、但是呢在这种问题上还是显得 Ross 更加男人一点，更加大气一些。 He's very 就是我们会可能会说 He's very responsible， 有责任感， 是有责任感的。 有责任感的人呢，他就会比较包容， 也、yeah. 不会那么介意。好，所以说啊，今天这个跟咱们生活中啊，联系挺大的啊。关键是你怎么犯做错事情，怎么解释？有一套呢，有一套呢。还有，别人投怀送抱的时候，你要不要啊？接受还是拒绝呀、 接受吧。 啊？三观。 啊， 注意三观正确 啊！干嘛要 接受？ 哎， 为什么要接受？ 我刚刚在边打字，然后边我就随便就 下意识的说 了 哈、 然后打的字也错，说的话也错。 英文中有句话叫做 "grasp all, lose all"。 Sure， 对吧 ？Yes， 叫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什么都没有。 这是道理嘛？那道理就是这样的嘛 ？Yes， 这是 grasp all, lose all。所以大家以后啊，生活中要谨慎。 口才的才是刚才的才吗？ 哟，口才的才，哎，去掉那木字儿。 All right. Well, anyway， 反正大家应该能看懂。我给他们说，就是口才好的人，好的人可以 get away with anything。 Get away with 是侥幸成功和侥幸逃脱的意思。 Yes, exactly。 教点好哈，教点好。来解答上周的问题，第一个来自 Jack 熊爸爸。老师有一个句子是说， 他说就是这个老师说 ，I am a certified teacher in Canada, but have taught most of my close to 30-year career outside Canada。 我在加拿大呢是一个有资质的老师 啊， 但是呢，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拿大以外教书， 对 吧？教学。您看这个 my close to 30-year career。 哟， 老师，您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的整个毕生的意思啊 ？My whole life？ No， 这个其实，这个 my close to 的这一段呢，你要理解就是，他这一句话是 I have taught most of my something outside Canada， OK？ 所以这一个 something 是什么东西呢？是 career， 是什么样的 career 呢？是30年的 career。是什么样的30年的 career 呢？就出现了另一个修饰词 close to， OK， close to 就是离得很近，所以这个字面的翻译是我的离得很近30年的 career，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的差不多30年的 career， 就是我几乎30年的 career 教书都是在加拿大以外教的。 我们都说哟，这个数字 close to 90%， 对 吧？接近如何了？ 接近， 原来它接近后面加上数字，就是表示接近的意思。 对，所以就是接近30年的 career，my close to 30-year career outside Canada。 原来是这个意思。那咱们能不能有别的地方也可以用这短语啊？ Close to， 你可以说很多的东西啊，你就说接近或者简直。或者差不多， 那后边是不是都得跟年呢？这些数字啊？ 不见得，也可是一般是跟着数字，不见得是年，可是也可以就是我们有将近 100万个人在听我们的这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说 we have close to 1,000,000 listeners。 也行，反正啊，接数字啊，就是接近多少数目。 对， 好的， 就是。 第二个问题来自 Mila。老师啊，我前两天在复习您的这金牌音标课的时候啊，咱们说到那个 W 的发音啊，我有些困惑。我问了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外教啊，和一个初中老师，他们都说这个音呢发的是 W。哟，完了，我同学说呀，是美音是发 U， 英音呢是发 L， 那是这样吗？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任何时刻见到，就是我英式的朋友说 W U 的时候说成一个 liu 的这个音，我感觉一般不会这样连读的。其实，它就是原来它就是两个 u 连着一块儿，所以它的这个称呼这个名字就是名称就是 double u 对吧？可是这个 l